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主题为快乐冰雪助力冬奥的东城区校园冰场启用暨冰上课程开课仪式在东城区史家小学分校举行，请听报道。 史家小学分校新建的室外真冰场有450平米，孩子们扶着小海豹形状的教具，在崭新洁白的冰面上跟着教练学习滑冰基础动作。头回在校园里上滑冰课，引得家长们也来围观。 开始我还以为是一个比较简易的小冰场，结果那天铺完一看，这么大冰面，孩子看到这个冰也特别的惊喜，就觉得哦，我在学校就能滑冰了。 这块季节性冰场可在每年11月到2月使用。为了充分利用，除了本校学生上课外，每周有一天，冰场还会对北新桥、东直门学区的其他中小学开放。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东城区教委在史家分校、和平里第二小学、光明小学、辅学石锦花园校区、22中、广渠门中学铺设了6块冰场，预计每块冰场都将覆盖上万人次的冰雪课程。东城区教委副主任段勇表示：“ 我们做了一个双板计划，培训了100名滑雪的教练员、100名滑冰教练员，他们呢作为这个辅助教练开展工作。我们利用5年的时间，要让我们东城区的这些孩子啊都能够掌握一项冰上的运动。”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第五届北京市民快乐冰雪季系列活动已经启动，将持续6个月。活动期间，全市将有室内外近100片冰场、20家雪场和32家戏雪场地对公众开放。此外，还将发放冰雪公益体验电子券和针对特殊人群的公益课程安排，继续面向零基础市民开展冰雪运动体验。随着阿尔泰山、天山山脉大雪降临，新疆的克拉玛依、阿勒泰、伊犁、乌鲁木齐等地冬季旅游也拉开了大幕。今冬明春期间，新疆各地将推出各项旅游活动130多项，推出优惠活动近100条。详情您可以关注新疆旅游网站。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近日启动冬春旅游季，推出景区免票、饭店打折、购物补贴等优惠措施，以促进冬春旅游持续升温。一直到明年4月底，游客只需要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就可以免费游览当州草原、天下黄河第一湾等23个景点景区，并可以享受星级旅游饭店的5到8折优惠。昨天，南航对过渡期间的会员及票务工作进行了解释和说明。南航方面表示，为充分保障旅客权益，过渡期期间，凡购买南航客票并且旅行日期在明年12月31号前的旅客，都可以享受目前天合联盟同样的服务。过渡期期间，南航不再销售天合联盟套票产品。博茨瓦纳环境保护与旅游部官员表示，从本月24号开始，博茨瓦纳将向全球游客实行落地签证政策。博茨瓦纳是位于非洲南部的内陆国，是非洲主要旅游国家之一。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在高空偏西气流的控制下，今天中午到下午天空云量有逐渐增多的趋势，但云量明显增多的时间在傍晚前后，夜间呢则会维持以多云为主的天气。这样一来，今天中午前后光照还不错，加上有小北风的配合，有利于气温的上升。预计今天的最高气温有可能会超过昨天的10.4摄氏度的最高气温，中午前后适宜晒太阳和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偏北风3-4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下面请您收听住在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装修家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到好的装修就是遇到贵人。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999，品味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999，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 一是大写的一，心是温馨的心。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品质家装对好选择。 若你懂得，请加倍珍惜。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哎呦，威哥，我跟你说个事儿，我最近愁坏了。 啊，是因为天冷吗？ 天冷倒还不愁啊，有冬季的衣服可以穿。 那是， 这个双十一不是刚过吗？ 哦，缺钱。 钱一直缺。双十一刚过，这个快递陆续就发到家里了。 哦，对对对对对，然后你就会收到好多的大大小小的纸包纸裹的这些箱子。 对，当时我跟你讲，我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局面。 嗯， 以至于现在好多的这个快递的纸盒在家里对没打开呢都。 嗯。 打开了就没地方放了。 对，不光是这个问题、啊、就有好多快递，就是你买东西多嘛，然后把东西放在你门口提醒你，您别忘了拿啊。 嗯， 然后过几天人家又送快递，可能路过你们家门发现哟，怎么还在这儿堆着。 对， 负责任的小哥还会给你打电话，喂，您最近都不在家吧，注意让家里人收一下啊，要不这些东西放在门口不安全。啊、 对呀、啊， 你想我有好多的朋友前几天他们都去广州车展了 啊， 但是正好那段时间，在广州特别忙，也不能回来，然后这些快递陆陆续续来，说好人家快递小哥还专门给他发了一张图片，说你们家那门半拉门上落的全是， 已经堵门了。 是， 哎呀，这个确实是因为你说家里这个空间啊， 嗯、 可能。一开始规划的挺好， 嗯， 但你没想到，就是它有这么大的一个快递量，就是一下东西全来了，你就不知道该怎么规划了。 是的，其实那些箱子拆了以后，你比如说把箱子，可以给它，就是因为它是折叠的箱子嘛， 嗯、 你只要不让它成圆形，然后把它摆平啊，弄瘪， 嗯， 然后很有秩序的，然后放在垃圾箱也好，您卖到废品收购站也好， 是， 这些都不是问题。但是您买了的那些东西，咱先不说它有用没用啊， 啊， 但是您至少得在您的那个房间当中把这些东西都消化掉。 是啊， 有的可能不一定是现在应季就能够用到的东西，你说你收在哪儿，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就指的那些囤的东西是吧？ 是的， 嗯。所以呢，今天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关注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话题。 哎，也就是说，您如果要是买了好多的东西，或者说 您平时就喜欢啊逛逛商场购购物啊，但是买的这些东西您在家里呢您都怎么去储物，怎么去收纳，这个才是个问题。所以今天住在876，我们主要的话题就是这些。如果要是您也有类似的问题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然后把微信发到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在此呢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 今天的嘉宾，知名设计师艾武先生，欢迎。 好，谢谢大家。 您从事这行多久了？ 从事这行有20年的时间了。 哎呦我天！时间已经很久，那就说明那就非常有经验了。其实那作为收纳来说，因为您是设计师嘛，在您的概念当中，收纳是不是就等于藏起来？ 其实关于收纳和储物这个环节呢，设计师主要体现是在什么作用下呢？就是在美的前提下，如何满足收纳与储物，这个是在这个设计的环节中是起到最重要的一个空间的。另外一个，现在我们在生活的过程中，发现越过越乱。其实我觉得，以我们的经验来讲，其实是有三个原因。哪三个原因呢？第一，就是在起初设计的环节过程中是没有好好的做好收纳的这种设计。另外一个呢，就是没有做好及时的更新。还有第三一个是跟自己的勤奋有关系的。平时勤奋保护维护是非常重要的。 明白。因为现在可能大家生活水平都越来越好了嘛，然后购买力也慢慢就增强了，然后买的那些东西都是自己实用的，喜欢的，用得上的这些东西，所以买的比较多。但是不像过去，你比如说像我小的时候，那时候所谓收纳，其实按我来说的话，基本上比如说为什么我说叫等于藏起来的，比如说第一，收纳的地方床底下 是 啊，就是一说什么我妈就说你去床底下找找去。你看那拖鞋在不在床底下，那床底下堆得满满当当的，而且时间久了，第一不好找，第二全是土。 对， 然后第二呢，大衣柜顶上也都是都是大盒子小盒子的，然后还有衣柜里头，就类似这样的地儿，那个时候我们叫收纳。 是的。 但是现在咱们所说的这个收纳大概要占整个一个房间的多少面积，或者说大概占多少%才能够是一个合理的收纳空间？ 其实现在的收纳整个占用咱们整个空间的12%，整个面积的12%，我觉得可以了。那像您刚才说的所说的出现的这些问题啊，我觉得是没有解决一个叫收纳的一个基本原则，叫均匀分布、就地拿取的这么一个原则。因为我们的所有的收纳要方便于我们的拿取，这个是我们最基础的。另外一个，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放床的下面呀，或者是衣柜的上面，再要落一些整理的箱也好，或者是落很多的这种储物的这种东西，那我觉得其实这都是传统储物了。大家都知道，现在其实除非家里的空间太小，但如果是正常能满足我们的储物量的需求下，其实是不建议床下面放物品的。第一，我觉得床下面放物品呢，就是对一般放下面的东西都是不经常用的，而且放时间长会遗忘，所以床下面会越积越多，而且还会形成污渍灰尘，这个都是不方便于我们日常的打理与维护，主要是在这块。 那您说的这个12%，就是咱们就比如说啊，咱们这个房子就是100平，然后有12%最好用于收纳。 对， 但是这12%是 至少保证这个空间， 是立体面积还是？ 立体面积， 就是说不光是在地上的，也有可能在墙上的。 对，没错。 啊。 而且呢，家里面其实收纳的空间啊，它这个范围很广。为什么讲很广呢？它不同的空间它是有不同的收纳原则的。你比如说我们从一进门开始说，大家一起沟通一下，就是一进门，比如我们首先要解放，我们叫你情景一个现场的一个情节，回家的一个现场情节，就是一进门我们要先解放双手，对吧？我们手上的手包或者手提袋必须要玄关要有一个台面去放，这是一个情节。另外一个第二步，我们是 换衣服，把外套脱掉。第三步，我们是把鞋换掉，是有这么一个过程的。 对， 而且你比如，其实在收纳最主要的环节就是玄关，这是一个每天都要进家和离家的这么一个必须要走的这么一个空间。那我们首先在做收纳的前提呢，是要考虑到这个空间要承载哪些因素和功能。那么比如就假设我们玄关，那比如说皮鞋呀，各种各样的鞋子、鞋油、雨伞、手套、帽子、钥匙、手提包、大衣，包括甚至于简单的体育用品，所谓的那种小型的球类，像网球啊，都可能会放一放。当然这里面最主要，随着我们现在物质生活发展及现在这个速度发展飞快，那现在快递每家每户都有大量的快递，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 都堵门了。 对，都堵门了。那这些如何在门口就给它解决掉，这个其实是在一进门入户玄关的设计环境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的。那也就意味着我们玄关最基本的，我们先有一些基础要求，比如要有一个台面，要放接收快递或解放我们的双手的这么一个功能，这是非常实用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每天离家的时候要仪表的整理，要有一个镜面，是吧，通常可能没有单独挂镜子的这个空间，那我们可以考虑我们的储物柜、门厅的玄关柜考虑用，通常是在侧面嘛，可以考虑用镜面门的这种形式来去做这种设计方案，也都是可以的。 那这样就是咱们就按100平来算，因为可能还会有一些特殊的户型啊，比如说我这就是一个开间儿，我这就是一个一室一厅的房子，都类似的这些，那咱们就按一个标准的三口之家，100平、80平这样的两室一厅的标准的房子来说，我老觉得是那样，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就是至少储物的这个地儿要随手能够拿到的。 对， 你不能说我还得趴在地上，我还拿个笤帚 翻箱倒柜。 哎，对，那个就复杂了。但是问题就来了，因为我觉得每间是不太一样的。就比如说像我们家，您比如说卧室是有柜子，但是那您想在卧室当中，可能家里人的衣服要往柜子里放， 对。 然后您再比如说被子也得往柜子里放， 没错， 因为四季嘛，对吧？ 对， 那夏天的不可能盖冬天的，冬天不可能盖夏天的， 是的。 所以至少在换季的时候也要有一个存储的地方。 对， 然后再其次，你比如说像书房，那书房里头那可能堆的东西都复杂了，比如说我的玩具呀、买了那么多的书啊，我的电脑啊，然后我还有那个爱攒点什么那个 CD 呀、黑胶啊，乱七八糟的，哇、可能最后摆着我发现每个屋子都不够地儿放，然后就开始往外溢，就像涟漪似的，就想着哎，这我放不下了，算了，我也塞到我衣柜里去， 是 啊，那被子我没地儿放了，没办法，那我就把我这个床，那就不是床垫的嘛，那就把冬天盖这被子铺平，然后都铺在这个床垫上，让这床加高，那只能这样了，因为实在没地儿放了，所以就这样倒是也能做到随手，可是我就发现我除非断舍离，我说不断舍离的话，家里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很难，真的是很难。 是，像您所说的这个情况，其实，确实是在生活中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那我觉得针对于这个问题呢，像我们在做收纳设计的时候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先分析它的功能性。比如说我们衣柜，先说卧室的衣柜，那它要承载的功能是什么？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思考清楚了。那衣柜呢，通常我们可以现在自己，想一想，衣柜都放什么东西啊？对吧？你比如说什么皮带呀、领带呀、香水啊、包啊、帽子呀、床单啊、被罩、长衣、短衣、T 恤、裤子、羽绒服，是吧？甚至于首饰和那个证件都会可能会放在私密的一些证件都要放的这么一个空间。那现在 跟传统还有一个本质性的区别，现在像您说的那种小户型，因为现在物质水平提高了，要有一个收纳贵重物品的地方，也有很多把保险柜也承载到衣柜里面了， 也有可能啊。 对啊，这样的话呢，通过衣柜门一封闭，这样呢，就是比较具有隐蔽性。 对，就我插一题外话，就是那次我一朋友，然后就是他就是在衣柜里头，因为衣柜它里头也是有抽屉的嘛， 对 啊，因为抽屉你比如说我要放一点内衣啊、袜子啊，它可能会分层的，但是这样的抽屉它不会特别厚，就是相对可能也就小半拃，也就这么高度， 薄薄一层， 12公分。 然后他就专门在那里头放了一个保险箱，那保险箱其实大小就跟个小皮箱那么大，后来我一看，哟，苹果的小皮箱，然后其实就是一个小保险箱。后来我还说，哎，我说这个还挺漂亮的，指纹的。 是。 哎，我说这个多少钱？你猜？ 这个怎么着都得我得五位数吧？ 多了。 五位数多了。 多了。 那就四位数。 多了。 四位数都多。 那当然。 多少钱？靠得住吗？三位数。 600。 其实一个经济实用的小保险箱就是几百块钱的，在市面上。 哎呦，这还真不清楚这行情， 挺好玩的。来，您接着说。 说我接到我刚才说啊，那承一个衣柜要承载这么多的东西，那最后我们为什么如果要是做乱了，是因为什么呢？其实就是一句话就能一概而论，就是叫专物有专属，习惯成自然。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我们在做这个衣柜的功能格的规划上，这些都要根据每个人的需求的点不同而不同的设计手法来去做的，这个不是所有人都是统一来去做一款的柜子， 是的， 包括柜子它也有很多区别，不同卧房的柜子它有不同卧房的功能，比如老人房的柜子，那跟我们主人卧室的柜子可能还是承载的功能还是不一样的。老人房的柜子呢，那我们在考虑收纳的时候要更多的考虑老人以叠放包括这种功能格为主。那现在年轻人主要尤其是女士主卧室的这种柜子，那更多的考虑就是挂啊，裙子呀，上衣呀，长衣大衣，是吧，更多以挂为主。那所以根据我们不同空间的柜子要有不同的空间的功能设计，咱们现在强调的一直都是所说的一直都是偏小一点的户型，那甚至再大一点的户型，你比如我们像我们经常做一些别墅类的一些项目，是其实男主的衣柜和女主的衣柜是都是要分开的，而并不是共同的。 对， 那这些都是在设计的收纳设计的细节过程中都是比较重要的地方。 不过我倒觉得您最开始说那句话，我觉得特别在理。就是作为房间的主人，相对勤奋一点，我倒觉得是对的。 对，是。 就比如说，打理房间的卫生是一方面，规整度是一方面。其实我倒是觉得，我倒不是说断舍离就非常的对啊，但是我倒是觉得有进有出，这个才是一个正常的秩序。 是。 就你不能说啊，我 只进不出， 哎，只进不出，就类似于我一直在买，啊，我一直在收东西，哇，那我相信你们家再有多了储物空间， 没错， 也是没用的， 没错。 那比如说，隔了一段时间了，你比如说，哎，这件衬衣小了，或者说这个款式颜色我不喜欢了，哎，然后家里的亲戚朋友啊或者什么你给出去，我觉得这样的话会有一部分的空间腾出来，然后你再往里去填充，我倒觉得这个是一个正向的发展。 没错，没错， 是的，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就是第二条，就是一定要及时的更新啊，及时的就是更新换代，这点是非常重要。再加上勤奋，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起初一定要整个的收纳环节，每一个环节，我们自身要根据自身的使用习惯，这个习惯是非常重要的，要给它设定好一个情节，按这种情节去设计。你后期的使用上，你就会发现，因为你前期的付出，你后期使用上就会方便很多。就这么情况。 好，那刚才其实让爱设计师已经给咱们提到了玄关， 是， 其实玄关真的是很重要。 没错， 非常重要。 然后再其次呢，也提到了卧室的储物。其实卧室储物还可以再多讲几句。其实有一些地方，我倒是觉得还是可以继续放东西的，对吧？ 是这样的。 比如说类似于床，床头柜儿，

哪些地方我们是可以利用的。对，因为刚才爱武说的更多的可能都是我们常规的，比如说衣柜也好啊，或者说那个爱玄关也好啊，我们这儿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设备，或者说有这样一个家具，然后你应该把里头合理的去利用一下，比如说如果要是挂的衣服多，我可能就是挂的这个空间会多一点，如果要是内衣啊或者什么这些要多，可能我抽屉要多一些，就类似这些。其实也很重要啊， 是是是。 但是之后我们就特别想听听，因为爱武见得太多了嘛，我们就想，哎呀，这一个家当中哪些地方，哎，如果要不用这个地方储物的话有点浪费。我是这个意思，好吗？来， 好的，我明白了。 卧室的咱们可以再简单的说几句，然后咱们就可以说到哪些空间了。 好的，其实卧室呢也分为两种，一种你像我们如果要做别墅空间的话，通常有些卧室是比较大的，那当然一个人居住非常大的卧室的时候其实也不是很舒服的，那通常我们会在卧室里面去隔出来一些空间，比如所谓的一些飘窗的一些设计啊，这样的话呢会增加一些储物空间，而且把整个的空间的层次感也能很好的去做出来。那这种设计手法不管是大一点的卧室还是小一点的卧室，它都是存在非常实用的储物，我们可以在下面储物的同时，我们又可以在上面去作为使用的角度来讲，我们在上面可以去观观景，看看闲书，或者喝杯咖啡， 对，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利用的空间。 对，包括这个台子上，哪怕你说我摆花，其实也都 OK 啊。 对，都 OK 的，都没问题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储物，我们还有一个就立体空间的一个展示。那通常我们的正常成品衣柜的高度一般都在2米2，那我们方高，我们别墅高度可能有的甚至3米啊也好，那我们普通住宅一般2米6，那我们上面空间如何去利用，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那我们通常我们一般像我们传统的形式都是给它做好那种就是现成的置物框，直接往上放，看着比较凌乱，这个就后期需要我们在做整体衣柜的时候要把柜子到立体空间都要给它利用上，都要做到顶。那其他的一些辅助空间，那更多的就是你像一些5T柜6T柜，包括一些电视柜，这些简单的储物功能也都是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的。 哎，你建议使那种就床屉，理解我说的意思吗？ 您说的是床尾凳吗？ No， 就是 床底下的抽屉。 床底下的抽屉。 对，就您建议吗？ 其实床底下的抽屉我倒是非常建议的，它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就是拿取方便，拿取很方便。然后像我们传统的床下面储物，那就是把床掀起来，这种确实是不够方便。您说的这点是非常非常对的， 是 非常对的。床下面储物会放我们很多的，甚至我们放一些杂七杂八小的一些书籍呀、都是随手用到的，都是可以放的。 对 ，iPad 呀、都是可以放的。 对，我就记得早期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家那床就是要把床垫子掀起来， 是， 然后底下是一个箱子，就是一个箱体嘛。然后你把那个箱体那盖儿打开，可能这个我可以放个褥子，那个可以放个被套，就都在那里。但是一到换季的时候，我妈干不了，我妈那。来，今天咱们干这事儿。 对， 你撑着这床垫啊，我到里头去拿 这活儿，反正在那个时候一个人弄不了、啊。 哎，真是这费了劲了， 所以就非常麻烦。 是的，是的、 所以我们一般遇到这种小卧室的时候，只要是窗户外面有飘窗的这种飘台，我们基本上都要给它利用起来。有些时候坐在那儿看看外面的景色，还是很实用的一个空间。作为储物来讲， 好。齐峰已经算我们文艺广播的老听众了 啊， 经常参加节目，然后他有他的一些认识啊。他说我东西不多，我最多的东西就是一次性的打火机。 呵， 那您烟藏哪儿啊，是吧？你不能说我只有火啊。他说我们家呢是这样，衣柜1/5放自己东西，媳妇儿放1/3，儿子1/5，其他地方呢也是媳妇儿跟孩子的地方，沙发呢有1/4是我的，剩下那些1/3都是他们娘俩的。他说哎呀，所以这期节目我一定让我爱人多听听。 这他占的地方还这么一看还这么多哈。 嗯，他是那么说呀，还得看他们家谁说了算。 是 吧？ 嗯嗯。 来，接下来我们可能还有五分钟的时间， 嗯， 让爱武说说，就比如说在一个家当中哪些地方我们是可以利用上的，比如类似于刚才你说的飘窗，我们做一个台子，在上头我不光可以看书晒太阳，包括放花也好，底下其实做一个啊，那个带小开门的， 嗯，小抽屉， 哎，里头放一些东西，这个没问题，而且也非常的美观。 嗯， 还有什么地方我们是可以利用的呢？ 其实，家里面我们尽可能去利用空间，还是有一些地方可以利用的，比如说客厅。那我们客厅，是六面体嘛，对吧？ 嗯， 墙面、顶面、地面啊， 嗯。 那我们通常可以利用隔断，这种软隔断的这种形式，开放式的隔断， 嗯， 一点封闭一点开放，这种形式双面来用的这种隔断，也是起到一个很好的展示和储物的这么一个功能的作用。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沙发。那沙发下面也可以，因为我们在客厅里面，首先我们要考虑遥控器呀， 嗯， 包括因为客厅它是属于共享空间，对吗？是我们一家人都会聚集的一个地方，社交的一个地方。那所以我们会考虑到遥控器，甚至有一些针线盒，包括甚至有一些水杯喝水，都要考虑一些收纳的一些功能。那这些呢，我们都可以，比如电视柜，包括沙发下面的抽屉，包括沙发扶手侧面的开放格，我们都是可以加以利用的。 嗯， 那通常我们客厅，就像我刚才说的，有些时候还附带一个阳台。那我们有些时候想在客厅喝喝茶，那我们也可以把阳台作为一个榻榻米的这么一个形式。那这个阳台的空间通常都在5平方左右，那这个如果把这个空间利用起来，那真的就是过季的被子也好，还是其他的杂物也好，真的一股劲儿的全都可以放进去，真的是非常方便的。 嗯 啊，那总之呢，我想的是这样，就是关于储物啊，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每个空间它都有一个相应的一个合理性。就像我刚才所说，门厅和厨房我们更多的考虑是充分性。所谓什么是充分性，因为门厅和厨房是高密集的一个储物空间，所以我们要充分的考虑利用每一个空间来体现我们每一个需求的一个功能。 嗯， 那你像卫生间和卧室呢，就是我们更多的考虑合理性。 嗯， 那卫生间和卧室其实更多的不是要往里面塞多少东西，让这个空间很满，真的不要这样，更多的要考虑合理。所谓的合理是尺寸合理，而且要符合我们的，比如说我们躺下的时候我们需要的一个使用的功能，包括我们的一个保存要求，这些都是要满足的。 嗯， 那起居室，所谓的起居室就叫客厅和餐厅呢，那更多的考虑的是全面性。 嗯 啊，因为它是共享空间，要充分的考虑它的特定空间的储藏需求。 嗯， 为临时放置的要这种空间要留有空间。 嗯， 有很多我们是要临时放的， 没错，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环节，所以更多的它是全面性。 嗯， 那像我们的书房和阳台，那更多的考虑是什么？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阳台，做一个榻榻米， 嗯， 就如何更好的去利用它。 嗯， 啊，这种利用率是非常重要的。细分我们内部的储物空间，符合物品的这个空间需求。所以这个就是，衣帽间和这个就是书房和阳台的利用率这一块。 嗯， 那像我们说到重点的就是衣帽间和家务间这一块呢，那就是更多的体现出协调性。那所谓协调性，就是如何与其他功能设施的协调啊，与住宅的内部的其他的储物的协调。 嗯， 这个是相当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空间的。 嗯， 那至于储藏室和活动室，那你比如说我们在家里面，如果是那种复式结构或者是那种独栋别墅的话， 嗯， 那我们可以因为它的这种特殊性，我们可以在楼梯的下面也作为一个储物的空间，是吧？ 嗯， 都尽量的把每一个空间都给它利用上。我就总结这么多吧，这些就是对于我们整个的储物及收纳，所有每一个空间我们所设计的所考虑的一条线。 嗯， 我们按照这条线，每不管是充分性、合理性、全面性还是利用率、协调性，按这条线捋下来，我就相信后期